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如果说当今信息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什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定是当之无愧舍我其谁的。这个专业面向广阔的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领域，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视野、过硬的综合素质，能够用系统的观点提出、分析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管理的科技人才，是工科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热门首选专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1期，深度解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又进入到了我们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这个系列节目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感兴趣的家长和考生可以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提出问题。今天我会请到两位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交流有关这个专业，您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同时呢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当中呢，我们也会啊开启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播出。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专访：高考改革让更多学有特长的学生做自己。海淀目前已经整改720家校外培训机构，月底将完成集中治理。未来8到10年，本市将为社区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定向培养1000余名医学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蒋方舟9岁出版散文集，因写作特长，2008年成为首位将60分被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高考生。经过在新闻与传播学院4年的本科学习，毕业后即成为新周刊史上最年轻的副主编，实现着他的文学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姚迪采制的报道。高考改革让更多学有特长的学生做自己。 直到到了高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要参加高考。那个时候开始拼命的学习，同时也会去寻找一些自主招生这种其他的 方式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了全国高考改革方案，揭开了这一时期高考改革的序幕。2003年，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22所高校先期试点自主招生选拔录取。5年后，蒋方舟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首位降60分通过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考生。清华大学招办副主任徐宁汉介绍， 整体上来讲，高校的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呢，是与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息息相关、紧密结合的，体现在清华各类型的招生简章上16个字：综合评价、多元择优、因材施招和促进公平。这16个字呢，代表的是综合型、特长型和多样型的人才的需求。 蒋方舟入读清华大学后，有了更多展现文学才华的机会。入校后不久，兼任新周刊特约记者、杂志主笔。毕业后即成为新周刊史上最年轻的副主编，并一直笔耕不辍，以散文《审判童年》获得了第7届人民文学奖，同时以小说《东京一年》与著名作家余华的《活着》代表中国作家入选新闻周刊日本版评选的读解世界的40本书。 我觉得对于有特长的学生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甚至可能在他小学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去发展自己的特长、培养自己的爱好是没有错的，而不是面临到一个我必须为了学业我要牺牲掉自己的爱好。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其实对于有热情、有爱好的学生来说，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希望。 招生选拔制度的改革撬动了高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徐宁汉说， 招生的多元化其实它对应着我们整个培养的多元化。近些年我们知道国家创新创业的氛围非常浓厚，所以呢，清华推出了创新创业教育。在这个创新创业教育的这个体系下，我们有一批学生加入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团队，涉及到智能交通、智能无人机、未来通信、未来汽车、未来航空等等。然后学校呢，给这样一些学生呢，会有定期的支持。这些学生当中呢，涌现出了一批在创新创业领域呢，已经崭露头角的典型代表。比如说旷视科技 Face 加加，然后现在这个企业的估值呢在200亿人民币左右。 2010年，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发布，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成为高考改革的三大关键点。高考改革正式进入窗口期。201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目标为科学选拔各类人才，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近10年来，深化教育考试综合改革体现了国家对新型人才的巨大需求。 我国正在进行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转型，那这就需要大量的这创新人才，尤其也需要这个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因此作为一个学生来说，首先你要自己有合格的健康的身心，其次要有自己的个性，第三其实你要有创造性，也是对高中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的成长都提出了要求。国家的在高考改革希望引导这个学校，是也要求学校要转变教育理念，能够真正把孩子培养成合格的人才，培养成优秀的人才。 记者日前从海淀区教委了解到，截至11月30号，第一批720家海淀区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完成整改，全区预计12月31号前完成集中治理。市政府19号发布了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本市将利用未来8到10年时间，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定向培养1000名临床医学本科生和800名临床医学专科生。在国家下达的招生指标额度内，每年新增研究生招生指标向医学专业倾斜，深入实施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本科起点长学制医学人才培养项目。关于支持和鼓励市属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办法近日公布，30个高校专业技术人才创业的利好消息发布。市教委表示，市属 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在履行本校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个人书面提出申请，按人事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利用本人及其所在团队科技成果，到与本校业务领域相近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机构兼职或者是在职创办企业，并按规定获取相应的报酬。兼职或者创办企业期间取得的业绩，可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考核奖励等重要的参考依据。记者十九号从昌平区教委了解到，根据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有效满足地区新增入园入学要求，天通苑地区原有的十所配套幼儿园移交至教育行政部门，目前已经全部实施普惠性收费政策，这十所幼儿园总计提供学位2990个。目前天通苑地区私立幼儿园收费标准为每月2200元至6000元不等，变成普惠园后，将参照公办幼儿园标准进行收费，学费降至每月600元或750元。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风华40年，青春新时代”为主题的2018北京艺术院校教学成果展示活动，19号在清华大学举办，全市9所艺术院校共500多名学生参与，将40年来与时代共进的教学成果和丰硕成果集中呈现于舞台。活动主办方表示，成果展为北京市艺术院校搭建了交流学习平台，让每个学生在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提高审美和艺术素养。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为大家解析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教育面对面新浪微博，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给我们留言。 如果说当今信息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什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定是当之无愧舍我其谁的。这个专业面向广阔的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领域，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视野、过硬的综合素质，能够用系统的观点提出、分析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管理的科技人才，是工科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热门首选专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1期，深度解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和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收看此次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天 FM 等这样的手机这个终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实况。为大家介绍两位今天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教学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副研究员傅雄军副院长，您好。 您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梁琦老师，您好，梁老师。 您好， 梁老师跟大家打一招呼。嗯，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话筒有点问题，哈哈，我一会儿我们稍微大一点声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每年呢都有不少的考生哈，尤其是理科的这个男生，对电子类专业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哈，尤其是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电子类呢，无论是从就业前景还是产业发展而言呢，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专业在高校录取的时候是属于哪一大类。那么，尤其是在填报的时候，考生可能需要注意哈。我们先请梁老师给介绍一下。 嗯。电子信息类呢，它属于这个学科门类里边属于工学类。那么在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家长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呢有这么几个专业，包括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还有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和通信息工程，这几个专业呢是比较常见的。那另外呢还有几个专业，像广播电视工程、电子封装技术以及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是属于国家特色专业，这个呢是根据学校的这个传统的教学特色 然后呢安排的一些专业。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有这些特设专业的。 对的对的。 嗯，但是 那个基本的那个专业、 专业里面 也不一定是 每个学校 都 有 的。 对对 对, 对。 那想问问副校长，像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电子与信息学院哈，您的这个基本专业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是否都能覆盖了？ 覆盖了很多，这样就是从历史渊源讲，我们其实这个专业呢起源于1953年， 五三年 、对，但是我们这个专业是雷达这个专业，在北理工哈，这当时叫还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时候啊，是全国地方高校里面第一个设雷达这个专业的，这样包括后面的通信，通信工程专业也是这样，就是覆盖两个。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电子科学技术，是我们是1960年。开始就有这个前身了，历史都非常悠久，这样。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从1998年设立了第四个专业，叫做信息对抗技术专业。这个专业也是根据当时时代的发展，我们北理工率先提出论证，要求有这个专业。然后在2000年就开始正式招生了。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基本专业里面呢，有电子信息工程，有通信工程，有电子科学与技术哈，但是没有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哈。那个信息对抗技术是属于北京理工大学特有的吗？还是说现在有少数高校也已经开设了？ 不是特别多，但最近几年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了。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现在比较火的网络安全，这整个大的一技术科，其实都是这个范畴的。 就是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和网络信息安全，其实大家那个可以从直观上感受是一致的，是吧？ 是的，对对对， 对抗嘛，是吧？ 对，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是它同时是归属于两个专业，一个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就我们的这个专业大类，另一个呢是属于那个。相当于就有一个国防特色的这样一个行业，对，所以这两个是共同去支撑我们这个专业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理工大学呢是有这个军工色彩的哈，这么一个学校。那么我们所设的这四个本科专业哈，我们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它是偏向国防军工的。 OK，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几个专业里面呢，从这个明面上讲，那么是通信工程和信息对抗技术，这个都属于国防专业，国防特色专业。但实际上电子信息工程呢，它同样是介入的非常深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呢，是总共培养了6个院士。那么许多院士呢都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比如说那个最有名的拿过全国最高科技奖的王小摩院士，他就是预警机之父。 其实也是电子工程这个专业是吧？ 是 对，虽然没有说这个 没挂这个牌子， 但是有深度介入。您刚才说 是深度介入，对，也是支持这个国家需求嘛。对。 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将来想有这个，比如说国防报复这些这个同学 啊， 比如说想往这方面发展的，其实选择北京理工大学的相关的专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这个啊。对对对。好，那么除了电子信息工程之外呢，刚才您说了通信工程和信息对抗技术，那它是比较稍微明显的偏向国防， 它是挂了个国防特色专业，但实际上呢，其实现在中国的主旋律啊是在讲那个军民融合，对，包括我们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呢，也不是说学生学了这个只能面向国防，它其实面向很广阔的领域，民用啊各方面都可以用， 对，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电子科学技术，那就集成电路啊微电子那一块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国防也用，这个民口各方面，我们的生活民生到处都用，对，都离不开。 所以接触到北理的教授之后，发现我们平常所说的民用哈，教授们都是民口哈，这是你们专业的一个表述方法。 我们是就像文武双全都通吃。 对，所以要是报考，比如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将来无论你是民口还是军口，你其实都可以去， 都可以 做哈。好，那么在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17-2018我们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上，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它还有一个实验班，而且这个分数也相当高 啊。 我们这个实验班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 实验班是从1994年就设立了，专门就当时叫信息实验班啊。其实当时是广义的，包括信息的，还有各种机械、自动化、计算机啊、光学、光电啊，然后包括那个机械、机电啊，都在这里面啊。就当时我们成立了两个大的实验班，然后其中之一 就是专门面向信息领域的， 嗯， 就是一般是每一届招40个人这个范围， 嗯， 是大家进来以后全校再遴选一遍， 再选一遍， 对，挑那个最拔尖的， 嗯， 成试验班。但是在90年创立的时候，应该是在全国极早的吧， 嗯， 对，极早的， 很早。 那么所以这个生源呢，当时都是各省的。在考到北理工以后， 嗯嗯， 就前一两名啊等等，这种有条件的还要再筛一遍的， 嗯， 就这种的，所以生源非常好。 嗯，好，那这个是北京理工大学，刚才我们说了，副院长来自信息与电子学院，下设这个四个专业哈，有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信工程、信息对抗技术和电子科学与技术这几个专业哈，其实刚才大家一听这几个名字就会觉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哈，尤其是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的家长和考生就会有一点混淆哈，那到底应该怎么选，然后呢这里面家长会容易犯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啊，嗯？请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分得清他们， 就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去看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哎，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等这样的专业，其实从名字上看好像大同小异，但实际上如果去仔细研究的话，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一些区别的， 嗯， 那我们家长呢，为了选到适合我们孩子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我们就应该更深入的去了解研究这些专业，怎么去研究呢？可以到我们的就是意向学校里边的官方专业介绍里边去了解，看这学校的专业方向怎么样，或者如果还不了解，可以打学校的招生办电话，他们也会给予一定的介绍，这样呢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学校，选这个专业。 嗯，那也就要看看不同的这个专业它更侧重在哪些方面， 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电子信息工程和这个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他们的这个偏向哈，就是比如就说我们学吧，我们主要都学什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嗯。 那么电子信息工程这一块呢，这三个专业啊，我先讲一下电子信息工程，它的主要侧重于信息的传输和处理这一块，学习的软件和硬件都会去学一些。那么电子科学与技术呢，主要是偏硬件一些，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元器件的研发、集成电路的设计啊等等，是偏硬件的。那还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呢，这个专业是一个交叉学科。可以说它是电子信息工程与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个综合培养，所以说它的将来是这种计算机， 嗯， 还有电子 互联网， 还有通信 啊， 这个方向的三大结合，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可以在这三个方向进行深入的看自己喜欢哪个方向，然后再深入的去研究学习。 嗯，所以说别去抠这个名字，专业名字要看里面都学什么。 对， 那说到电子信息工程呢，就是副院长最有发言权了哈。您给我们就是形象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学习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将来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刚才您说了，北理工的雷达是最厉害的。这个是不是就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嗯，是的，是这里面的它的一个内涵，对 核哈。还有呢，就是学院还研制了中国第一套电视发射接收设备。 啊，这个是历史比较悠久， 悠久了。 就是、 但这也是刚才梁老师所说 的 传输， 是它的一个，也是一个内涵之一。 嗯、 当时是我们一个现在是毛可院士哈，但当时是他在我们北京工业学院，当时读大学。他是5外级的，1952级， 毛尔可教授， 毛尔可院士，对对对， 嗯、 是。那么当时呢，他是做毕业设计， 嗯， 就现在本科毕业设计， 嗯、 然后做出了这样一个东西，能够收发，但是在原来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 啊、 嗯，那么做完以后呢，就做得很漂亮。 嗯， 后来58年的时候还那个参加了那个81县里， 嗯， 然后后来是拿到了一个相当于类似一个叫做第一频道吧，第一电视频道，这个资质其实在北理工，包括后面央视都是从第二开始排的， 这诞生了中国电视 第一 频 道，对对对， 就是从这儿来的， 从这 儿 开始，所以我们在内部开玩笑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本科毕设，非常厉害。 嗯，所以大家一听啊，最后电视发射接收设备，然后呢电视第一频道可能就会很形象，哦，原来都是电子信息工程， 对对对， 哈，专业知识，还包括这个雷达。那这个学院研制了中国第一部低空测高 雷达， 那么现在的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在雷达这个领域？ 啊， 这个其实还是挺值得自豪的啊，就是中国啊，包括北理工在这一块做的工作， 嗯 啊，那么现在大家知道有许多现在高校里面玩黑科技，黑科技 、 啊、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信息电子学院这个电子信息工程这一块支持的哈，那么比如说经常说的，比如说其中一个叫做太空之吻， 嗯 啊，就是我们现在神舟飞船跟我们的以后中国的空间站前身哈，叫天宫一号，那神八神九神十交会对接啊， 对接 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 嗯 啊，就是技术啊，还有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啊，嫦娥奔月大家都是有美好的愿望嘛哈，像愿景，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整个卫星哈，那个包括最后月球车软着陆等等啊，然后整个过程的监控啊，这个都是跟我们这个专业密不可分的。 嗯， 我们现在做的技术，在许多地方应该是世界数一数二了。在这一块，对，还有一个技术叫做北斗连珠，小孩子不是玩那个连珠嘛哈，这个拨来拨去，那挺形象的。 北斗连珠， 连珠就珠子哈， 珠子， 对对，珠玉的珠。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一个导航。那现在之前是美国 GPS 那个垄断啊，这个市场。那么我们这个北斗出来以后呢，未来前景比它还好。 嗯 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今天我去外面了。结果遇到这个环境复杂，那么假如一个人拿着一个美国 GPS 的那个技术的设备呢，他能够知道自己在哪，但是拿着我北斗的这个接收机的用户接收机的手持设备的，我还能够往外呼救，知道我在哪，快来救我吧。对，所以这个我们是高比别人借鉴别人，但是比别人还更厉害一些。 嗯， 对。 其实听了那些专业，觉得哎呀，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哈。但是刚才听了副院长所说的，像太空之吻啊、嫦娥奔月啊，然后北斗连珠，又觉得颇具这个艺术想象哈。所以说，其实学理工科也并不是那样冷冰冰的哈。 其实跟生活也是 对，很有热度 的。对，比如说大家现在知道，现在气象预报比较准了，是吧？应该说是相当准，说下午3点钟。什么有雨了啊，或者是那个有那个有沙尘啊等等，非常精确。 嗯， 对，这个就是靠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雷达技术。 嗯， 对，包括我们以后未来啊，那个无人车驾驶啊、无人机啊等等啊，一切。那么都离不开我们这个电子信息工程这个技术。 所以听了副院长这一介绍呢，可能考生们就会对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有了一个特别直观的和形象的认识啊。如果我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那就别忘了将来报考的时候要报的就是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哈。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呢说到这儿啊。关于电子信息工程还有哪些魅力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 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提醒大家，近期气温明显升高，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发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如果说当今信息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什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定是当之无愧舍我其谁的。这个专业面向广阔的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领域，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视野、过硬的综合素质，能够用系统的观点提出、分析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管理的科技人才，是工科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热门首选专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1期，深度解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TC 收看到我们此次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教学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副研究员傅雄军院长，同时为大家请到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梁琦老师，为大家呢深度解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那么如果用几句话呢来给大家概括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我们学什么的话，副院长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学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刚才梁老师提到这个许多现在时代需要搞交叉研究哈，交叉学科。那么电子信息工程呢，它天然就是一个交叉的一个专业，这个学科专业。 天然交叉。 天然的。大家知道那个最早我们有了物理学。那么电子学呢，电磁学原来是物理学的一部分，那后来太强大了，把它独立出来啊，独立出来。包括计算机原来也是我们这个一部分，后来太强大了，独立出来啊，都这样，这是也是发展的规律啊。那么对电子信息工程呢，从这个名字上就知道它包括三个内涵，第一电子，第二信息，第三工程。对，那么举个通俗的例子哈，大家都看过戏是吧？那电子呢就负责搭台子的。把台子打好，信息呢负责唱戏的，把戏唱好。那工程呢，保证这一切能够正常运行，能够就是真正可用啊，这三个概念。那么这个工程这一块呢，其实提的比较重要，这比较重要。那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在2016年，过了儿童节之后第二天，6月2号啊，我们国家哈就大陆这边就是加入了那个华盛顿协议，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里程碑了。那么所有的假如高校里面进行了专业认证的这些专业，那么他毕业以后呢，可以在这个认证这个框架里面，所有的国家，可以自由去申请我要去工作啊，他就过了这个门槛了，是一个跨国流动的通行证，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 所以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才让副院长这么一说哈。搭台唱戏，然后最后那个是统筹的哈，让这场戏能够顺利的演下来，这就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个真的是很好记，是吧？梁老师是不是也觉得哎不错哈？ 对对对， 哎，如果把所有的这么艰深的这个专业名称都这样解释一下，我觉得 家长就 对家长就不愁记不住了哈。好，那我觉得副院长刚才这个特别形象，您说的这个，那么国内有很多高校呢，它都会开办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可能专业名称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每所学校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会研究领域会各有侧重，不一样哈， 对， 就各具特色。那梁老师，你们敢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内的相关的这个高校当中这个专业他们的特色？ 好的，那么国内呢，其实开设电子信息工程这个大类的这个学校呢，有600多所， 这么多呀？ 600多所，对的。那么我们从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来看呢，是有这么几所学校被评为 A 类等级的。除了清北、复交以外呢，像我们的工科院校，比如说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呢，都是评为 A 类的。A 类的。那另外还有一些行业院校，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电一优了。两电是指哪个呢？是第一呢，就是成都的那个电子科技大学。另外一个呢，就是西安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那一优呢，就是咱们北京的北京邮电大学。这几所学校。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培养方向上来看呢，我们主要以两电一优为例。那么一优呢，就是北京邮电大学，它的这个其实电子信息工程培养的方向呢，主要是在民用领域，就是 IT 互联网，电子信息这个领域我们常见的一些方向。那么还有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以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呢，其实从它历史沿革来看呢，也是有一定的军工背景的，特别是在航空或者是国防领域呢，都是有一些偏重的。 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会比较模糊的地方，一说到这个两电一优，比如都是电子科技大学，成都有一个，西安有一个，但是他们的名称却是不一样的，就是成都的那个人家就叫做电子科技大学， 对 是吧，前面不加成都， 对对对， 但是西安它就是那个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对， 这报考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容易给填错了？ 这个应该不会的，因为他们录取的排名是 不一 样 的 哈。 那么排名上哪个高哪个低？ 成都的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更高，因为它属于985院校。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两电一优哈，北京邮电大学。那说到这个北京的考生来讲，如果是考比如说青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又不想离京，比如说啊选择的话，可能他会把比如北理北邮放在一块去考虑一下哈。那这个副院长，比如说考生在考虑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样的考生您更建议他比如说报考这个北理？那么北理和北邮它鲜明的不同的这个特色和方向在哪儿？ OK， 实际上刚才梁老师也说了哈， 对， 那么同样几所高校，大家都开设了这样一个专业，那么学生进去以后有什么差异呢？他能感受到的其实就无非是两点， 两点。 当然大的是还有一个校园的这个整体的哈，那个是另说。那么在对一个专业来说，那就两个：第一，老师讲什么，是吧？就我课堂内容，我用什么教材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启迪，这是第一点，是吧？这个知识传输啊，知识传承。第二个呢，就是学生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就我们所谓的这个第一课堂，我们还有第二课堂啊，第三课堂，类似这样许多丰富的东西。那么举个例子，那么所谓的我电子信息工程有那么多黑科技，是吧？那就是说我有那么多老师在那里，就所谓的大学职位是主要是大师职位嘛，是这意思。那么有这么多专家在这里，他能够支持学生开展自己想做的研究，那么这是所谓的叫做科研反哺教学，这是一块，就是所有的好的大学，那么实际上它是教学和科研是互相支持的，那么我科研搞得好，那么一定是回归到教学上， 那么一个大学，那么它最根本的理念，早年叫传道授业解惑，那么现在还说启迪灵魂哈，各方面的，对。那么有了这两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一个学生，那么他就想好我应该去哪个院校哈，这个对应的专业，那么就很重要。那么像我们几个高校呢，他学的东西呢，从这个书名上哈，这个课程名称上来说，可能差不太大，就相互之间我学这个你学那个，不是有直接的影响。那么核心呢就是说，第一，谁来教啊，讲的怎么样，如何讲，像我们许多课程都是研究型教学，探究性的，对，学生得自己去思考，最后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把东西做出来。比如说我们让学生你自己做个 MP3 出来啊，自己弄个电视机出来，自己搞个收音机出来，那么以后可以再去自己做个手机出来，这都是我们要玩的。对，都是我们玩的。 对，您一说我想起来，在采访丁刚毅教授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教学生怎么教，就看看他能不能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做出一个项目出来，一个项目跟下来，基本上他该学的就都学会了。 这就是工科的内涵。 那北理工大概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是吧？ 北理工这个方面是应该是全国极强的这一块了。比如说最根本它一个直观的一个数据怎么体现呢？就是说人均科研经费有多少？那北理工一般是数一数二的全国。 那我知道了，如果是我们的考生是这样的，就是说，喜欢鼓捣东西，喜欢设计东西，喜欢看到一个东西在自己的手中诞生的话，选北理工是挺好的哈，就进去时候就可以开始了。 对对 对。那么如果说选择另一所学校的话呢，可能偏向互联网的，刚才梁老师说， 对对对， 更那个强一点。 对对 对, 对。那么如果喜欢互联网啊等等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另一个路径。那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考生来讲，看看，一个是分数啊，一个是你的理想， 对， 你的那个爱好兴趣在哪儿，然后去对应不同高校的专业 就业 对, 对， 就业呢，像北邮，因为它这个学校特色嘛，特色，所以它就业呢主要是偏向于比如说那个一些运营商啊，设备商啊， 对对， 这块相对多一些 那 么我们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面是很广泛的， 民口军口 啥都有。比如说那个也讲这个做些大事业的那个就能够参与这个伟大的工作的哈，比如说那个天眼啊，类似这种，举个例子，这种工作或者嫦娥奔月这种大工作大事的，那么我们有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啊，这类大公司是充斥着北理工的这个校友，而且是都是中坚力量，骨干啊，都是核心。 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和研究生，人家更喜欢要哪一个层次的？ 因为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啊，这个领域呢，就是其实它本身是属于新工科的内涵，它一直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所以就是对人才这个科技含金量这个需求啊也是极高，像我们现在对这个领域哈，就不一定是要会电子了，也不一定是会信息了，包括计算机的、网络的、那个人工智能的，都需要，所以我们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类似于交叉学科，所以一个学生他在这里能学到他自己想学的许多许多东西。 他是需要再去辅修那些呢，还是说这一个专利就有 了？我们自己就包括这些内涵，对，包括这些内涵，包括比如说那个信息对抗技术，那么这是就负责它核心，除了我们雷达对抗、通信对抗、导航对抗哈，然后核心是网络对抗，在这里我们是一个主打的品牌，那么这是全国是发起的四家之一嘛，也是我们率先发起的，那么在这一块我们是占据绝对的这个制高点的，在全国，对。 听完副院长一说，学生就都去北理了对，刚才说了，其实谁来教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后面有很多大师站在那里哈，然后包括这个很好的科研的氛围。那梁老师这儿，如果要是平常比如说指导学生要是报考的时候，可能也就不能那么任性哈，说因为喜欢副院长，然后因为喜欢北理的这个氛围，我就要去北理，可是我分如果不够的话， 对， 其实没办法哈。那么针对不同层次的这个学生来讲哈，同样对这个专业有兴趣啊，有志向，怎么样来选择也能够保证他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至于说将来读研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考回北理工去嘛，是吧？如果万一要是比如说不够呢， 其实如果咱们家长关注，特别是北京的家长关注往年的录取的学校的专业来看的话，咱们北京市招收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也有100多所，其实选择的面儿还是比较广的， 就光北京哈， 对对，光北京就有100多所。那 其实那除了这种顶尖院校，刚才我说的两电一优啊，以及刚才北理啊这些顶尖院校之外呢，这是属于高层次的学生去选择的。像中层次的学生呢，可以选择像南京邮电大学呀，或者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呀，这些学校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具体呢，我们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分数去匹配就可以了。 所以说如果是在京这个考生的话，又不想出京的话，有100多所高校可以去选择。 这我说一下，就是说是全国的高校在咱们 北京 招生的 、嗯、对，这就清楚了。这个是更准确一点的表述。 对， 那么这个呢可能需要家长去筛，然后先根据考生的这个分数哈。那那个副院长有没有统计过哈，就是考到电子您这个学院的同学，他们的这个最高的分数能够达到多少？ 这么说吧，就是北理工招生是一直是非常棒。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信息工程呢，在整个 北理工里面 各专业里面，又是每年都是数一数二的，一般是这样一个层次。 作为这样的一所学院的院长，该有多骄傲？那我们看看啊，这个毕业之后，我们的同学哈，像比如说这个专业的学生，不光北理工了，我们就说一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他们的薪酬状况是一个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他这样就是关于薪酬状况呢，其实要看就是哪些人在工作，然后本科生情况和研究生情况，是吧？ 对，分开。 那比如说像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它是我们是75%-80%左右，这个每年会有所波动哈。都会选择深造。 深造 呢，就是说，其中这一部分呢，可能还有将近1/3-1/4的范围还是出过深造啊。然后，其他的是留在国内的高校哈，或者是那个对，包括那个香港啊那些都会那个都会去对。那么。我们直接参加本科生就毕业的哈， 就业的， 就业其实广义分好几种，包括那个自主创业的、自主择业的啊，就自己创业的。那么，假如是去公司工作的那种的，那么从我们学院来，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呢，是属于大部分哈，就考虑那种家庭可能不一定特别好的那种情况，大部分来说是学的。相对来说成绩是偏后面一点的去选择直接工作了，那么大部分都是深造了嘛，所以说我们本科生就是薪酬呢这个领域决定行业决定了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然后我们研究生呢那就更棒 更不错了， 更棒了，对是这样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从北理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其实只有大概20%-25%这个比例哈去就业， 以后还可能还更高，因为之前呢为什么呢？之前有那个国防生将近10%的比例，就他们是直接变成那个25%里面的，占了那个很大一部分，2%了，对， 其实相当大的比例 去深造的， 80%都是要去深造的， 因为这个领域决定了，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含量的， 所以还是要往上学哈，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专业的情况。那如果说想要更高的平台去发展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本科之后要去读研， 是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这个专业？有没有一些什么性格上面的特质啊，包括学科方面的特长？梁老师， 就是帮孩子去选择适合的专业这块，我们平常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呢是从孩子本身，第二呢是从专业的角度。那孩子本身我们去怎么考虑呢？首先考虑孩子的学科，高中里边什么学科最擅长，什么学科成绩比较好，就是学科。另外呢就是从孩子本身的这种兴趣啊、性格呀，以及他个人的发展规划这个角度去了解。那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了解专业，我们就要看这个专业本身的内涵是什么。他大学里边的主干课程是什么，以及这个专业毕业之后都要从事哪样的工作，这样两方面两个大的方向去研究，然后呢再进行匹配。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比较基本的去帮孩子选择说，判断我们孩子到底适不适合电子信息这个专业呢，主要从这个就是学科上，我觉得是比较好入手的。学科上面，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个副院长也说了，那么他电子信息这个专业呢对物理要求是比较高的，确实有很多核心课程都是跟物理相关的。那所以我们就反观我们的孩子，他高中期间物理学的怎么样，如果物理比较好，比较的成绩也比较高，那么呢他可以选择这个是没错的，至少呢他大学里边不会因为物理的难度而造成一些学习上的障碍，这个方向。 那副院长是不是也就是说 物理是必须要好的这个专业， 强烈建议， 是吧？ 是，因为我们许多课程都跟这个有关，而且第一学年我们就要学大学物理。假如高中没学过物理，那高三的时候不考的话，他可能会不一定学得很深，那么他学起来可能会相对吃力一点吧。 那么在比如新高考2020年的时候，现在进入什么选科呀等等哈，那也就是说将来你必选，物理是必考的。 对对， 而且这分数要相对来讲是高的，而且是你自己的优势学科。 对对对， 这个才行 去考虑。 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身体方面的条件有限制吗？这个专业 这个也还是有的。我们如果看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话，去看一下，它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这个矫正视力达到4.8，但是他的这个度数眼镜片的度数达到了800度，这个时候就要慎重报考这电子信息类，因为他写的是不宜就读。不易就读，如果所以说我们家长要关注到这个孩子的体检这一块，如果孩子的度数达到800度，那么你就要看，哎，你要报考的这个学校，它本身这800度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规定，会不会因为这个眼睛度数达到800度而达不到专业的要求，进而会有退档的风险，这个是一定要去关注的。 那得问问副院长了，这个眼睛度数我矫正了4.8，但是我是800度矫正的，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的？ 我做补充哈，这样，因为这个第一是指导的一个建议哈，我们电子信息类不是包括很多，包括还有基本专业，还有特色专业嘛，它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描述。那么对于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来说，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强的约束，对对对，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学生进了这里，你可以玩电子，也可以玩信息，哈，各方面玩互联网 AI 的都可以。那么主要是有些那种工作啊，未来的工作，他可能对这个，比如说那个颜色各方面区分啊，都各那种比较小，就。广阔的这个就业领域，其实对这个都能接受，都没关系。 那也许可能，比如色弱或者色盲，这一点有点像分不开那个线，颜色是吧？ 对，那种相对就比较小众一点的那个一些工作就业领域吧。对对对。 那我们就不选那个，其实也还是可以考的，是吧？ 学是可以来学的，学了以后工作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就行。 考电子啊、信息啊、工程啊，这加是吧？电子加信息加工程，然后就是这个专业的解释了。好，那这个其实在身体条件方面大家需要重视哈，但是也不要被他给框死。 对对对对， 是吧？那么对于学生的特质来讲，这一点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什么家长需要注意的？ 特质这块，我觉得首先，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试验，所以说有动手能力是比较强的。看我们孩子本身他喜不喜欢做这种动手能力 是不是强， 对对对， 实践能力， 对对对。 那副院长，您学的特别好的这种学生哈，他们身上都有哪些特别鲜明的特点？ 其实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很坐得住的。 坐得住， 对，他坐得住，因为比如说我做个实验，他不能坐了10分钟又出去休息休息啊，那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不合适，是吧？他能坐得住，他对一个问题呢，他是出于强烈的那种兴趣，他就能够一直在专注某一件事情，那么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专注， 对，就跟那个咱古话叫什么“引无爪牙之力，金箍之前”，能够上失爱徒，下引黄泉，是吧？那就是用心一意，就这样的这样的，对，这是我们是。很需要的一个 一个性格特点， 对的一个特点， 特点。 但假如许多做不到这么极致哈，因为这种极致的人很容易出大成果，对。但比如说这一方面是普通的啊，大家残忍一样，但他思维特别活跃， 思维很活跃 ，那么也非常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对。 您指的思维活跃，具体他会表现如何表现呢？ 比如说今天我们开个头脑风暴会，那有些人呢他就什么都想不出来，但有些人就妙语连珠，能够说出不同的 idea 出来。那么这种呢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啊，就是经常要搞黑科技嘛，搞颠覆性技术。那么这种呢，其实也是用的好了，他自己发挥的好了，就是奇才。对，我们也是很愿意培养 思维活跃的 人才， 这样的。 对对，是。 那这个思维活跃也不管说他今天冒出来这个念头到底有没有可行性，或者说天马行空的或者不着边际的，您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也说跟外面那些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一些那种专家或者是管理人员对接，他们都说，甚至说哈，我们要研究。比如说太阳系以外的东西，要考虑100年以后的东西，那么也就当然说的话有点夸张，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立足于眼前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有多宽广，以后视野可能就 就有多环网、嗯、就能够给多少惊喜给这个人类社会。 嗯，哦，所以说这种思维活跃，其实你可以说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啊、基本上就是那个胡思乱想都行，但最后会变成奇思妙想哈。 我们看许多那种科幻片，许多到现在已经变成事实了。 变成事实，对， 是 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以前会觉得呀太神奇了，但是现在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已经是这样了、嗯。那十年前谁会想到我们智能手机发展到这个阶段，是吧？ 是啊、所以说，如果说有很好的专注度，然后呢，思维活跃的这样的同学，就非常适合在这个领域来发展。如果说专注度，你的思维活跃的程度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那是可以出 以后大师， 可以出大成果的。 对，我们是。嗯，希望择天下英才与之。 好、啊、那刚才呢我们通过两位嘉宾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了解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我发现以后我要再说这个专业的话一定不会说错了哈。 电子信息工程 哈，就用这个副院长刚才所说的那个解释吧。电子就像这个唱戏哈，工程信息呢就是 电子是 搭台的 啊， 对， 工程就是最后 保证 这一切顺利完成的， 能够真正应用的。 嗯，好，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呢，能够让大家真的深度了解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当然，这个专业呢，就是大类招生进去之后，你会再去做自己的选择。 一分为四，就是相当于打开一扇门进入这个殿堂以后， 嗯， 往前走， 嗯， 有四扇门等着大家， 对，就是 自己 北理啊，进入这个学院之后有四扇门。你可以任意敲响一个， 所以我们叫学生进了北理工以后，进了我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叫质朴毕业乐章。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通过副院长介绍一下子喜欢了这个专业了哈，去到这个北理的这个官网上哈，去仔细的了解去认识这个专业。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的分数啊，喜欢这个专业可以去看看不同学校，你还可以进入哪扇门哈、啊？这样同样也可以啊，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做出成绩。也感谢两位嘉宾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副院长，谢谢梁老师， 谢谢， 客气，谢谢大家。 好，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关于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选择的这个系列节目呢，播出了第十一期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那我们已经深度解析了很多专业了啊，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的节目基本都会在每周四播出，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有没有你喜欢的专业了。那么今后呢我们的这个专业选择系列还将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啊。那么今天这段我们就到这儿了，下一时段教育面对面呢将进入品读经典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说文解字。我是杨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教育面对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邀请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说文解字和汉语里面的古代的意义和今天的意义它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说文的这部书今天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不是只是讲古代的东西啊，它跟今天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讲两个词儿，一个我们讲讲什么叫本字。说文解字里面它所收录的字和它的讲解都是本字，就是它的意义和它的这个字是一致的，这个字就是为了它这个词所造的，所以反过来说这个意义和它的这个字的字形就一定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叫本字，它的讲解讲这个本字的最早的意思的构造的意思，然后再放到语言里面去试一试，这就是本意。所以本字本意，这是在文字学里面很深入，有很多的研究，是吧？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懂的，就是说文学的最基础的两个词儿。它体现了说文解字它的重要精神，就是用形来说意。那就是古文经学家他要用这个字，分析了这个字以后，他得到那个意义，这个意义正好这个经书里面就很相合。还有什么字不是本字的？古时候到用的时候，它就会有借字。我现在说了，大家可能听得比较生，下面我们一讲具体的东西，大家就明白啊。本字本字跟借意的关系，本意和引申意的关系。我们下面就来讲字，还有讲一个字，就是爽快的爽。这个《说文解字》它有一个部首，我们在前面讲到过，部首它有所有统帅形体，又有统帅意义的作用，是吧？这个我们都是说过的。我们看看它在哪个部呢？它在四个叉子那个部。四个叉子这个字念丽，就跟那个美丽的丽在语言上是一个来源。你看它为什么画四个叉子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一个很透亮的一个东西，是吧？比如说开着窗户，或者咱们说一些格格，是吧？它太阳啊或者光线它能够射进来。所以说文解字有一个解释，说爽明也。他说这个明，你不要以为这个爽本身有明的意思，不是，他是说因为你很稀疏嘛，所以它就很亮，它产生了一个亮的状态，所以它就引申为清爽啊，爽快呀，凉爽啊，甚至一个人的脾气很豪爽。豪爽是什么？就是他不是那么很小气，因为人小心眼，他就要挤在一起，是吧？他人很豪爽，就豪爽就是说他的心胸宽大啊，宽大明亮，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很阳光，是吧？就阳光这个意思。那么再由这个意思它就引申到不义之，因为所有的有太阳光的地方它就能进来，它没太阳光的时候它就没有空间呢，它就有不一致的意思。有不一致的意思，参差不齐，是吧？它参差不齐，它搭架起来以后它才能出现空间。所以这个爽就有差异，不一样。咱们读过诗经，有一篇很有名的诗叫蒙之赤赤啊。那么如果文读可以读蒙之赤赤，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击我谋。它里面讲这个男孩子呢就失约了，用今天的话说啊，他就去喜欢别的女孩子了啊。今天的话说叫移情别恋吧啊。所以这女孩子就你也不爽，示二其行，就是说我还是一心一意的，但是你已经有了二心了。那么古代的书里头就解释什么叫爽呢？他说爽是差二，差就是不一样了，变了，二就是另外有了东西了，二不是一，一就是专一的，二就是不专一了，所以他解释成差二，也就是有了二心，有了一心，因此爽有这个意思。说文解字从它的本意里面引申出来这个意思很自然，而且在古书里面你就能看到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许慎他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意思，诗经嘛，正好是五经之一啊，他看到了这个意思，又根据这个字他就设计了一个四个叉叉，让它能够透亮，既透亮它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有差池啊，参差不齐嘛。那这个意思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说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工作的合作者，他约着说我明天我一定 去见你，或者说我一定给你还钱，但到时候他不还或者不去，我们叫什么？叫爽约。你可以看看这个意思。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丢失的失，我们今天就说丢掉了，是吧？这个古代的很多的词啊，古代的很多的字啊，它的造字的能量要比现代的一些口语还要高。你看我们今天已经不说失了，咱们单独说失什么不这么说了啊，咱们都说丢了，是吧？哎，我钱包丢了。但是它构词，比如说失明，失明就是眼睛看不到了，失学就是没有方法上学了，包括失明、这个失约啊、失信，是吧？失信这都是用失来造的，它不用这个丢来造。丢嘛，我们看它造可以造的词很少了，它词组的当然它会有，那造的词很少，就丢人丢脸吧，或者丢弃，是吧？它或者也得加上一个文言文的一个词儿。但是失有两个词，有两个词，我们看看它用这个丢掉，它丢掉它不能解释，一个是失声，一个是失态。失声是什么？说一个人失声痛哭，就是他控制不住了。他控制不住了以后他哭出来。失态是什么？他本来不想要表现出来，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表现出来了。所以失声和失态的这个失字是失于控制，就是他们控制不住了。这个字正好是说文解字的本意。说文解字这个字在手部，你看它为什么在手部？你看这个屏幕上这个小篆，从手，从我们今天的椅，这个椅子应该念鸭，是一个鸭子，一个鸟的形象。它这个狮子画了个什么形象呢？手里头拿着一个鸟，一撒手，这个鸟飞了。所以纵也，纵是放纵，管不住了就是放纵。所以时声时态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声音了，管不住自己的态度了，正好是说文解字的古意。没有说文，这两个词你解释不了。时声不是把声音丢掉了，时声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哑了，是吧？说不出话来了，那是另外一个意思。咱们说时声痛哭，绝对不是那个丢掉的意思。时态你就没有说把一个态度怎么能丢掉呢，是吧？所以你可以看看说文解字，它既能解释古意，又能解释今意。 对古书中文字的解读，常常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理解了文字的本质和本意，才能正确理解与之相关的词句文。 有了说文解字啊，你讲东西你不会犯错误。有一篇文章就是在史记的信陵君列传，信陵君四公子之一，是吧？他最出名的故事就是窃符救赵。这里面呢，他有一句话叫当世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赵十余年。有一个课本他是注，他解释一句话，他说不敢用兵侵略魏国。他解释这个谋，他说谋做侵略的打算，谋是打算没有问题，侵略的意思哪来的？这你看看，你看到最后也看不出有侵略的意思啊。好，实际上这个侵略是家字来的，是因为家有侵略的意思。这是一个例子，是想家。第二个例子，曹刿论战，很熟悉的是吧？曹刿论战曾经讲，他说我怎么样就能够啊，我如何做啊就能够打胜仗呢？他其中有一条叫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信。这个加，如果你按照现在的意思去讲，牺牲玉帛弗敢加，干嘛不加呀？你牺牲就是牛羊的牲畜，玉帛就是财物，就是玉呀、缎子、绸子，加呀，你越多越好啊，干嘛不弗敢加也呀？现在有很多的书是讲的不对的，他就说有的时候不敢加啊，不敢加，他就说是我不敢随便增减，那加也没有减的意思嘛。我们现在看看说文解字，好，说文我们讲两个训示，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加。与相增加也，咱们说加就是增多啊，增啊，加增也不就解释了吗？不是，他说是与相增加也，而且那个增字他是用的言字旁的增，什么意思啊？这个增是拿话强加给人家，拿话强加给人家什么意思？翻过来咱们看这个加字解释别人的时候，你就看出来加什么意思了。说文解字有一个词就是诬，诬陷的诬，诬加也， 从言巫生，你就知道巫训家，当然家就是巫的意思，巫就是污蔑人家，人家没有这个事儿，强加给人家。左传我们知道古文经襄公十三年，他说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有一个经学家做注的一个经学家，就是六朝人啊，杜预，他说加陵也，陵是什么，就陵园的陵，本身就有欺凌的意思，是吧，欺负人，凌驾于人之上，凌是小丘陵啊，小丘陵它有比较高的东西，你在上面它在底下，你就欺负它叫凌。现在这个凌字呢，有时候咱们写一个丁字旁啊，丁字旁叫也有欺凌的意思，它这两个字都写了啊。凌是什么，凌就是欺压人，欺负人。左传的隐公三年叫小家大，本来一个大国你可以去欺负小国，但是春秋的时候呢，它会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小国去欺负人家大国，那个就是个更麻烦的事儿。好，杜预也有个注，他说小国加兵于大国，你翻回去看看，不敢加兵谋赵十余年，那个加兵在那放着了，加兵就是强加给人家的兵，打仗是用兵，一说加兵一定是欺负人才叫加兵，所以侵略的意思从加哪来的，这个注应该怎么做，应该说谋是打算，这个谋字你解释不解释都可以，但是加字你要解释啊，加是侵略，为什么侵略呢，根据在那，说文解字就说加物以物也。你再看看左传的西公十年说欲加之罪何患辞焉，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个加是什么，欲加之罪是人家没有这个罪，你怎么加怎么加，何患无辞啊，所以是拿嘴加人家的呀，这就是污。所以牺牲玉帛复敢加，也就是说谎话骗人。古代祭祀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赞礼的人，他在旁边赞礼，你明明献了一头猪，他说猪三头，这就是加，语言相加，不是指的这个东西加。你想没有说文解字你就找不着那古书了，你说文解字一连这个古书，你一看那字形都明白了，古书你明白了，现代的成语你也明白了，前面咱们讲过说你读别的书你不行呢，你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你就这样说文才能给你解决。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除，咱们今天讲除就是除掉了，不要了叫除，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王安石的元日是吧，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个诗呢也有些其他的译文，咱们都可以吧，反正都得要说的一岁除，因为它在韵脚上是吧，一岁除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说把一岁给扔了不要了除掉了，也不是完全讲不通。但是除夕怎么办，除夕就是把那个晚上扔了，不要那个晚上了，肯定不是是吧。我们说文解字说除殿壁也，殿是宫廷，壁是台阶儿。段玉裁清朝讲说文的一个大家，所谓断柱啊，这些呢大家如果对说文解字有兴趣，你一定不懂得去找断柱。断柱怎么说啊，他说殿为宫殿，好，这个咱们懂，然后殿壁为之厨，就是这个殿里面那个台阶叫厨，因为古代的这个是他进了以后是吧，他先是亭，然后上堂然后再上去，他才是上面这个室啊房啊这些东西，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往高里登。咱们看现在很多的地方，咱们看如果不明白了，看咱们的中山陵啊什么都可以看到啊，一层层往上上。他说凡去旧更新节约除，取时节更易之意也。他说除不是扔了，是什么，是更替，因为你一个脚一个脚的要爬这个台阶上去啊，因此他说这个殿壁呢它会引申出来更替的意思，所以除夕我们就懂了，除夕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换成了新年的第一天，这叫除夕。除岁是什么，一样的意思，一个旧的岁换成了一个新的岁，它意思在这儿呢。所以炮竹一声旧岁除，换了，换成新的了，所以它最后一句是敢把新桃换旧符啊，你看他这个意思就当这除的意思，最后一句话就体现出来了， 你讲的时候如果把那个厨子你稀里糊涂你给他放过去了以后，你最后一句话你就硬不上去，是不是？所以你讲书那说文还是挺有用的。 在阅读古籍中还经常遇见一字多义的现象，汉字除了本意以外还有隐身意，但只要将本意理解透彻，隐身意自然其意自现，对学习和理解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我们还再讲一个本意会有隐身意，那多义词的问题你就能解决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咱们有一篇文章叫卖油翁，是吧？卖油翁是说一个人射箭射得非常的精确，他说箭其发式十中八九，他用了一个发，这个发字你们看看是什么样子，发的小篆上头是两个相背的角，两个指指就是角相背，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梳子，梳子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手拿着一个东西，然后加一个弓，我们把弓拿掉，这个字念拨，什么意思啊？说文解字跟你说的很清楚，以足踏以草，就是我们在地里头把草拔起来以后，这是手拔的，是吧？所以它底下书啊，它是两只，它拿手拿着弓就和什么拔起来，然后为什么两个脚啪啪两个脚一踢，它那个土给踢掉了，把这样一些东西呢搁到一个池子里面让它腐烂，直接就做肥了，叫清肥，是不是啊？所以说文解字引了一句很重要的古书叫拨移润从之，就是我把一个草拿起来把土踢掉，给它扔了一个池子让它发酵，发酵以后变肥料，它的本意说得清清楚楚，这拨的意思清清楚楚，加上一个弓，它叫什么呢？叫射发也，就是射箭，那个拨成了他的声符，变成他的声音了，你就知道这个弓，你想发的跟这弓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它跟射箭是有关系的。所以他那里面讲的卖油翁说发射十之八九能够，他发十之八九说他准呢、啊，那个发是射箭，说他的本意，说文解字的本意。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叫《生于忧或死于安乐》，是吧？哎，生于忧或死于安乐，那个。这个是孟子了，是吧？他说发于迅猛之中啊，发于迅猛之中，顺啊，尧舜的顺什么意思？这个发是兴起，就是说从没有他起来了啊，他起来了，从一个起点他起来了。然后我们看那个《醉翁亭记》里有野方发而幽香，野方发，这个发是发散，发散什么？一个香味它冒出来，到处都是它冒出来，促之。就是他趁他的父亲不在，窃发盆，这发盆是什么？开启，开开他。然后咱们还记得三峡朝发白帝啊，朝发白帝，暮至江陵，这个发是出发。好，陈涉世家，最后说，就是邢二世的时候啊，他的元年十月的时候，发闾左侍庶渔阳900，这个发什么？遣，派遣，派遣什么？派遣。让你出发叫派遣，是个使动。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关联起来，大家看关联起来以后，它的本意你一定要找到，本意是射箭，这是说文解字告诉我们是射箭，射箭当然是发出来了，你要射箭，所以今天咱们叫炮弹也叫发，因为现在咱们不放箭了，但是它也是从一个工具里面它出去射出去，它也叫发呀，因此发就变成了一个量词，是不是啊？咱们说一发炮弹，好，一放箭它一定是第一次出去，是吧？因为他一拉这个箭一撒手，他第一次出去，所以他就有首次公开的意思，因此发现了，发生了，发现发生的发就是第一次展开，然后他就有扩展的意思，所以打开叫做发，把那个盆里头盖打开叫做发，出发，这个箭一射到这个弓上，他一下进去不就出发了吗？派遣就是使出发，使出发，所以发有发配，发配，发配是什么？发配是我让你走，我让你不让你在这儿。好，我们看本意，它管着后面这一群东西，你只要把这个本意的特点给它理出来以后，这东西就搁在一起了。我们要讲就是这些，但是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说文解字序》里头，那我们前面讲过序是吧？有两句话，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好的两句话。